我们下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有一周的时间，而下一次再登场呢就是10月5号了，也是2018年的第四季的开始了。其实星期五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要表明啊，我们这一周的学习生活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一周有点不同，因为下周将迎来国庆的七天假期，明天后天呢大家还要上班上学，所以这首歌呢在今天晚上听上去它只是要告别一下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明天各位还是要继续加油。不过这两天度过之后呢将会是七天的假期，真的是超级的开心。为了喜迎国庆，今天晚上在直播帖当中呢我也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不仅可以点歌，而且可以看到我对你诉说的一个消息。而下面这首歌呢是我想送给这么多年来一直对电台点歌节目还有自己一份小小的喜欢的听友。我做点歌节目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它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我希望它不变，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时候听的一样。谢谢你。 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我也失去着。 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我一直在建外大街14号的路口这一幢房子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我都会在这里陪你，把我们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心里话还有祝福告诉他。今天晚上也是一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这一切就有可能发生。看到了听友，你有老鼠牌铅笔吗？这位注册的朋友很幽默哈，

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十五岁的自己。 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距离十五岁已经有多么遥远了。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十五岁没有听过电台点歌节目，二十五岁的时候能够做电台点歌节目，三十五岁也在做电台的点歌节目，我不知道四十五岁的时候是不是还能继续做。但我和你一样喜欢这种简单纯粹，能够让一件事情变得非常本真的这种声音和调子，所以这样的电台点歌节目在北京乐广播一直都陪伴在各位的耳边。下面这首歌呢，我想带给今天过生日的 Soul Stay 这位朋友，他说几乎每天都在听，今天过生日，希望能够听到一首歌曲，然后呢祝自己生日快乐。好啊，我不知道哪一首歌更为合适，只是觉得这首歌代表收音机。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妈妈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大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别在风中徘徊，呜，天冷就回来。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妈妈问我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多想回到小时候，有妈妈疼就够。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猜 回来，天确实开始冷了。今天晚上北京又开始飘了点雨，一场秋雨一场寒。估计在十月七天假期当中，你的这个休闲 look 可能就要变成卫衣了。总之呢，打扮得美美的，迎接这个最开心的节日。下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 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一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上 这首歌要送给瑶瑶朋友，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人生难免会有跌倒，一定会有伤疤，一定会有一段时间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再奔跑，但是没有关系，这一段时间也是很好的休整期，也是让身体机能有一个新的整理还有调整的过程。这一切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只不过在20岁发生，在30岁发生，在40岁发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当你一次一次经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了。好的，希望你度过难关，开启全新的2018第四季啊，也是2018的最后3个月能够完美收官，继续爱得更久点。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来自那英演唱的相爱恨早。韩立你好，今天晚上我想点播一首在我心里代表遗憾的歌曲。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明后天有冷空气活动，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优越，空气十分清新，但地面北风明显且有一定的降温，外出注意防风的同时应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许多综艺节目也将奉上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盘点哪些好节目陪我们过假期。今天中国音乐公告牌胡彦斌携新歌《我不确定》表演唱出新声。10月29号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和红山李纯两人挑战章子怡的经典之作《夜宴》。中国新说唱吴亦凡、张震岳、热狗、潘玮柏、邓紫棋新歌首秀为队员助阵。9月30号幻乐之城鞠婧祎挑战京剧，讲述旧上海背景下相互温暖的京剧师徒情。中餐厅川渝兄弟王俊凯、白举纲再次互怼。10月1号快乐大本营邓伦和谢娜合唱甜蜜蜜。10月7号中国好声音在鸟巢迎来收官之夜，年度总冠军将会诞生，这也是中国好声音四度登上鸟巢的舞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在9月28号，九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来到送给你亲情、友情、爱情、祝福歌曲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此时此刻晚上9点33分，如果你有点播的要求，请到新浪韩立微博上。下面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暖心》，送给胡瑶瑶。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 吹过那么凉爽，安静 会比男人更渴望这种甜蜜的、浪漫的、被偏爱的感觉，所以才会有了电台点歌节目中经常会有女孩送歌给男孩。但实则有太多的女人希望从电台当中听到自己所爱的人为她送上一首歌。小孩爱幻想，这位听友你好，你说我记得当初看你的书，你说过你一直坚持做电台点歌节目，就是觉得一定会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从男左女右到爱得更久点，我总是期待着某一天有人能够发现我的小心思，为我点播一首歌。但现在呢，我要先为他送上一首歌，因为我爱的人正在开车送我回家。我想跟他说，遇到你我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为你们送上这首《爱是最美的事情》，祝福我亲爱的听友一直和你爱的人就这么幸福幸运着，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刻。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不太会说谎，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从不放弃，谢谢你从 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二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九月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首歌呢是对你爱不释手，要送给他的10年老朋友陈老师。希望你的每天心情都是晴天，虽然也不太可能哈。因为当老师嘛，每天都要操心学生的各种事情，有时候还被调皮的学生给气到，所以陈老师你要开心哦。 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找到的那一天，找到的那一天。